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好，翻嚟第二節。 香港大靈異， 係啊，香港大靈異。咁頭先咧，阿 Gabby 就講到啟蒙運動嗰樣嘢，係同占星有關啊嘛，又有啲咩關咧？我就知啟蒙運動好多科學嘅發展啫喎。 唔係，因為其實你如果睇翻啟蒙運動，其實佢最大一個特點就係、無論你話英國又好、法國又好，佢哋嗰扎思想家，即係你啲出咗好多思想家，佢哋最重視都一樣嘢，就係人嘅理性係可以挑戰到一切嘅權威，可以改變到世間嘅嘢，令到自己越嚟越向美好進化。咁樣呢個已經同占星好大嘅衝突，因為嗰陣時中世紀占星呢、這個要講翻文藝復興之前，啟蒙運動之前文藝復興係中世紀占星，即係古典占星最興盛嘅時候，最興盛。但係啟蒙運動已經講到明就係要強調人嘅主動、人嘅能動，但係你占星講緊嘅就係、其實你人是好受世間好受外物影響，你可以話星星，可能話上帝咁樣。這個已經是很不共用了， 即是可不可以說是即啟蒙運動後呢就以人為主體，就以人為主去影響到其他東西，但如果在以前就是被其他東西影響到人本身，是不是這意思？ 所以就是也是為什麼那時候開始古典占星是越來越衰落，跟著後來繼續發展的占星就更加強調人的性格，因為後來就是很知道就是覺得人如果你要改變，都是改變自己的性格，跟住你就可以改變出邊嘅嘢，就係咁。 係咪即係如果可唔可以話，因為呢一樣嘢而影響到現代占星同古典占星嘅分野？ 所以就係、亦都係我頭先所講，就係、個判斷嘅取向已經唔同。大家睇同一個相位、同一粒星，但可能古典占星就係講喂呢件事係代表啲咩，但係現代占星師就話你個人代表啲咩，呢個已經係好難同。 你的性格如何？你的命運也如 樣子。 你的樣子如何？唔係，咁可能性格影響樣子㗎，你執唔執子嘅樣。但係頭先如果聽你咁講，中世紀嘅時候，古代占星就好興盛啦。咁但係有冇啲咩好實際嘅例子，話佢點樣應用啊？咁樣嗰啲㗎？ 你係意思係指文獻定呢、這個可以？ 即係你嘅意思係點？你話佢好興盛嘅原因，即係嗱，好似我現代，我哋而家現代所謂占星其實興趣嚟嘅啫嘛。即係可能我不如八卦下我自己的愛情運如何，係呢一種嘅啫。 或者有啲學嚟做神棍咁樣。 係啦，係啦，唔好話神棍嘅， 即係可以做一個職業啦。 職業啦，係職業啦，或者咁樣。但係你話以前係有乜分別咧？ 好簡單，就係大家知道，即係歐洲以前中世紀都有自己啲醫學嘅，但係當然同而家西方醫學好唔同。但喺以前中世紀，甚至已經係嗰陣時嘅皇室，各地嘅皇室係會出過一個律令，就係話一切嘅醫生佢必須要收集埋占星學。 點解咧？ 為嘅意思就因為佢哋會覺得即係以前嘅歐洲人都係有同中國人好相似一點，就係其實天同人個關係都好接近啊嘛。所以佢哋會覺得天上面嘅星星其實除咗代表人世間唔同嘅事之外，都可以代表人世間唔同嘅物件。咁樣你用，但以前佢哋都係用草藥啦，你草藥咪物件咯。 哦，即係相應嘅。 但你唔同嘅草藥其實已經可以代表係由天上唔同嘅星星代表住。OK 啦，咁你開始真係要醫一個病人啦。咁你咪可以開佢星盤，然之後睇佢究竟可能邊。可能用啲咩藥對佢更加好，用啲咩？ 指嘅好似開刀，西洋醫術咧，咪好多係開刀或者驗血嘅手術，外科手術嘅。咁講緊你睇當日嘅星盤邊一個時間咧，你睇個月亮行到邊個位咧，你可以適唔適宜嗰個時刻開刀。 咦？咪即係好似我哋所講嘅吉時開刀。 係啊，你可以科學少少咁講，你咪當係月亮個潮汐咧影響。 哦，係潮汐，係對人體係會有影響㗎。 係啦。 呢個都可以。提一個很得意的資訊，就是在古典占星來說，士多啤梨是由木星代表，木星是士多啤梨 strawberry 草莓是由木星代表，在古典占星裡面木星是代表一些很多汁的果實咯。 哦，因為咁西瓜都係可能， 可能都係，因為木星喺古典占星，因為 冇西瓜食啊。 因為古典占星有一個很強調，就是不同星是有吉凶的嘛，而木星是最大的吉星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解釋到為什麼木星就是代表那些果實大而且汁多，即是很甜美的那些果實。 這個實是可能是聯想啦，當然就 是我覺得是我自己這樣看。 木星好像在中國，即是太歲 好似係水星，係亦係，所以影響我哋都同樣道理，係一個好重要嘅職位， 最大嘅吉星咯。如果喺古典占星，而且都係代表一啲好精神領袖，即係宗教性、精神性。 如果講木星嘅故事嘅話，會講宙斯。 哦，係， 係 Jupiter， 係咯，佢英文其實真係相應翻係宙斯咯，係。 咁但係即係嗱，頭先我哋上一節就講好多占星上都係講人啦，頭先所講。但係如果用客觀睇，佢可嗱，即係如果你睇人嘅性格，就係純粹一個客觀判斷嚟啫。即係我睇到你個星盤上面有啲乜嘢，咁你個性格咪有啲咩特徵，係咁樣噶嘛？頭先睇嘅，咁可唔可以其實叫做 predict 到某啲嘢？即係例如我出年某月某日某時會唔會發生某啲事件咧？即係舉個例舊年佔領期間會唔會嗰啲星盤又會睇到啲乜嘢？會唔會有啲呢啲睇到嘅？ 係， 即 係 純粹客可以睇到嘅， 可以睇到。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翻留意總之都係古代歐洲，其實佢哋都出好多呢啲預言㗎啦。成日一係就末日咩？當然準唔準一件事，但係在於佢哋學你嚟講，佢哋係可以預測得到。 係，因為我知道好似即係我用啲好 layman 嘅角度啦，就係講話，我就係知道咩火星代表戰爭啊嗰類嘢。咁其實係咪就係話，例如火星落去某即係十二宮裡面某一宮就會容易啲有戰爭嘅發生咧？即係例如而家伊斯蘭國啦，咁嗰啲去到即係。戰事咁頻繁，會唔會其實有喺星盤上面有啲咩睇到嗰啲？會唔會係睇到嘅呢啲嘢都？ 首先咧，星盤會睇埋個地區噶嘛，地區然後先分時月日嘅。咁你講緊嗰個地區當時個天氣點樣喐咧？係你會見到你啱啱講火星代表戰爭，首先佢火星嘅字你講佢古典嘅神話係戰神啦 ，Mars 咁，咁佢係一個衝突嘅星座。 哦，咁即係 可以預測到個事件，即係你講緊占星呢樣嘢咧，就算其他國家嘅文明入面咧，佢哋都會用占星嚟到做佢個國家大事嘅預測噶嘛。咁其實佢有一個基數係睇到即係有啲事例啊，你係睇到佢其實係占星比起我哋現代占星淨係睇個人嘅性格或者取向咧，更多係喺以前用嚟做一個國家嘅預測。 嗯。係一但佢講個 P 的係純粹係咪即係類似機會率咁樣，即係會比即係可能例如 係啦，會有一個咁嘅機會發生咯。咁但係佢個規模個大細啊，或者去到咩嘢程度啊，有幾深入，個長遠有幾影響啦、可能係人為上面你哋可以自己取態啦，即係當時嘅人民啊，或者有啲咩嘢選擇。 即係純粹俾咗落有啲咁嘅預測你，咁即係當然，如果你即係可能你哋衝突容易產生衝突，但如果你仲咁強硬去做，咁、那個衝突咪會容易發生咯？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 OK。 但係呢個我覺得又係始終 宏觀啊，太下 係咯，因為始終占星，我覺得去到因為呢種如果喺古典占星叫國運或者時事占星，我覺得呢個始終係一個盲點，就係、是、就算佢確實預言或者佢確實俾到佢自己一個 prediction， 但係問題就係、是、佢始終唔可以預測到非常仔細。如果佢可以去到仔細到參與人數或者規模牽涉地方，去到咁樣，其實佢已經係科學嚟嘅。但佢想去唔到咩地方，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呢個係佢嘅一個其中一個盲點。但我覺得係一個可以用嚟做一個參考，甚至據我所知，其實你華爾街裡面好多大嗰啲金融公司，其實佢哋自己都有私底下 資訊。啊，係啊，即係 金融占星嗰啲，佢哋都會有。 最簡單舉例，好似頭先喺咪後咧，我咪同你講個吳思清嗰本。天文占星術嘅，佢裡面最出名嘅就係裡面嘅太陽黑子圖啊嘛，佢就利用個太陽黑子嘅分布嗰個循環去估計財經嗰啲嘢，依人話好準嘅嘛，即係佢有個循環啦咁。 但係咧，佢嗰隻準咧係你未曾完成呢件事之前咧，你係唔知佢講緊乜。係 呢個亦係， 所以都係要比較，所以有啲人可能就會咁樣針對啫。你哋都係事後孔明啫。 係， 點都一定發生大事，咁你咪套落去咪就係咯。係 啊，所有預言都係咁嘅，你唔發生嗰樣嘢，你係 你係估計唔到噶嘛。 但係呢個都可以提下，如果中世紀嘅話，佢哋冇金融啦，冇金融，但係佢哋通常都係預測啲咩？係啊，收成同埋麵粉啊，農作物。 咁呢個係直接影響嘅，因為太陽黑子影響到收成 價格變化係啊。 即係例如好似太陽黑子多嘅時候，係會出現啲温，即係可能夏天温度都會低咗噶嘛。 咁會影響到佢嘅收成㗎嘛。 你已經好大嘅。 不過如果講遠少少咧，誒頭先淨係講太陽黑子呢樣嘢咧，據我所知，有人話點解猶太人即係世界上好多有錢人都係猶太人嚟㗎嘛？點解猶太人咁有錢？就係因為佢哋好多年前已經可以觀察到太陽黑子對經濟的影響，所以他們就可以很容易掌握到那個財富的流向，所以他們為什麼到現在雖然都這麼有錢，加上大家都知道猶太人被希特拉抹殺得很厲害嘛，其中一件事就是這件事，有人說因為其實希特拉有個特色就是他很迷神秘學， 是 是 很恐怖， 是即如果拉遠一點講這件事，就是跟可能同部分占星，因為其實猶太人去占星都很出名的嘛，聽聞係，係啦。咁但係如果咁講，即係佢個 predict， 你哋會覺得是宏觀的，即係如果即係其實都是集中翻喺人嗰方面會比較準確啲咯，咁講。咁嗱，又講翻頭先嗰個問題啦。頭先你咪話將佢會分咗十二階噶嘛？嗰十二階。我聽到有些人就係將佢叫做十二宮，即係好似我哋星座嗰十二宮，十二星座啦。咁有啲就唔係叫十二宮噶嘛，有啲係叫做第幾宮第幾宮咁樣噶嘛。 其實嗰個係牽涉到一個十個格位都是十二個，但係講緊我哋平時講緊嗰啲咩天蝎、摩羯啊、射手啊、人馬嗰啲、白羊嗰啲係先天宮位嚟， 係 先天宮位。而講到第一宮、第二宮嗰啲，我哋就叫後天宮位，嗰啲就係代表你人生唔同嘅面向。即係我哋頭先咪後都有討論過，可能第二宮我哋古典占星會覺得代表財帛宮，代表嘅係流動資產，即係你可以拎得到、見得到、用得到，可能喺銀行即刻拎出嚟嗰啲流動資產。但係現代占星會覺得係財政嘅價值咧，會唔會咁講？ 價值觀啊嘛， 係價值，因為你。 價值觀，你的金錢其實是代表你的價值，你的價值怎樣去衡量那一件事的價值，衡量你有多少錢，所以所謂金錢呢，是指你對那件事的價值觀。 哦，即是客觀一點，即如果現代占星講的一件事，不是實質你有多少錢，就不是現金了，就是說你對那件事的那個價值問題。為什麼我會提到這件事呢？剛才我想到一件事，今天經常說，雖然你說星座和那個占星未必是一個很直接的關係，但我見你分十二階又跟十二宮有些關係。蛇夫座，近年經常說蛇夫座嘛，它是所謂第十三個星座嘛，那跟占星有沒有影響呢？ 這個必須要很功利地說，因為學的時候大家都是覺得喂，這個座其實零零舍舍多了蟹，但又不是很掌管到什麼，所以我們老師直接說不用理他， 因為你呢一路流傳下來的資料呢我們360度一個圓分13是除不盡的，所以是不會特登因為他出來就跟他加一個星座，還有他的資料基數不夠多，他既然沒有好像剛剛說三王星，即是冥王星、天王星、海王星，為什麼會入了去現代占星呢？因為他本身的資料基數足夠，但是你說蛇夫座可能很新的，我們的資料基數未足夠，而要計，而要在360度到計13格出來是比較困 難的，所以就公理一點就不要它 了，不用它，不實際，即是沒有實 用價值，那是，如果你真的要分的話，分360日都可以， 還有你這樣會立刻推翻了，即是又不要說推翻，但是立刻跟以前很多文獻有衝突， 哦，那是，因為以前沒有這件事，即或者有都 或者這樣說，你本身可能，因為我真的對蛇夫座不熟悉，但是因為他是很近摩羯座的嘛， 啊， 那如果可能說就是會不會摩羯有些東西有本身代表的東西 包含 了，可能 又要撥回給蛇夫座，但要怎麼分呢？譬如可能摩羯座他公主星是土星，是在於古典來說，那土星是代表土木工程或者規律，亦都是代表陰鬱，即是一個人很陰鬱的東西， 有摩羯座 是 是 嗎？是啊。那你怎樣決定這些東西是劃入蛇夫還是劃摩羯？你這樣是很難分到，所以就是我覺得 基數不夠，我們撥不到過去，如果你就 應該可不可以這樣說，現有的機制已經可以將某些東西分得好，即是分得好好，也沒有需要再分得太細。 有需要分的我們會分的，好像三王星入了去天文，即是占星盤裡面，那會好像水瓶座啊、雙魚座啊， 同埋天蝎座先啦，天蝎座大家可能會知道佢係冥王星嘅，咁佢企古典占星入面係 火 星噶嘛， 火星管。 咁如果因為火星入面管兩個咧，而佢可以將部分嘅功能啊撥到落去嘅話咧，咁樣天蝎座就可以分翻出去做，唔使再俾火星管。 咁有必要就分翻仔細咗。 有必要就分到啦。咁、但係你講蛇夫座都係個資料基數唔夠。所以 即其實有可能會加入去將來啦，可能 足夠先啦，同埋有空間俾佢擺先。360度除唔盡啊！ 佢真係除唔盡， 唔係可能要去加多一加加幾個。 搞到我諗起呢個真係離題，離得好遠。但係你搞到我諗起李敖講一個笑話，佢話其實成日話秦始皇滅咗六國統一中國㗎。其實如果你真係講，其實未滅㗎，嗰陣時仲有中山國㗎。但問題呢個咁細嘅國家，人點會理佢啊？ 咁 就係當係滅咗統一曬。 哦，係啱啱。啱，其實類似係咁，即係有啲好細嘅因素，但未必有影響。咁索性唔計佢咁嘅意思。因為十二分咗十二啟，即係始終係 個 好宏觀嘅。 同埋和諧啊嘛，你每一個十三度咁樣分得曬咁樣。 咁啊係，呢個十三又 啱三十度講錯， 唔 係 同埋而家十三，唔知可能西洋又唔中意十三，會唔會有關咧？唔知。係。但係如果講起十三，咪又係諗，我又諗起耶教咧。咁好多時咧，大家都知耶教去一神論噶嘛，咁就好似對嗰啲占卜啊、預知啊，佢哋好似有啲抗拒喎。但係 佢嘅抗拒係現代先抗拒啫。 係啦，呢個就係我又想同大家研究下嘅嘢啦。因為咧嗱，唔使講啦，多淨係講耶穌出世啦。頭先講啊，耶穌出世，咁你咪有東方三博士，咁佢都係望住咯 星， 係望星 先知道你百里行友， 係咯先有。咁其實佢都係一個觀星啫，咁。其實你哋覺得係咪即係宗教同占星嘅關係又係點咧？ 我會覺得其實嗱，比如用我粗俗啲咁講句，就覺得占星同嗰陣時宗教嘅關係，即係只以歐洲做例子啦。因為其實如果你睇其他地方，其實宗教同呢啲名術呢啲可以行得好和諧。係 啊 係 啊， 中國佛教唔會 甚至 喺 道教 嗰啲唔會點排斥。佢最多話你係因果唔使太理呢啲，但係唔會話咩。但係我會覺得如果喺歐洲嚟講，其實睇翻佢幾千年。耶教之後啦，基督歐洲，我覺得佢哋兩個關係其實類似係當佢廟户啊， 廟 廟 即係談判啊，當占星談判，佢哋有需要嘅時候，佢哋會其實大家好多皇宮佢哋打仗封建貴族，其實佢哋需要知道呢啲嘢，佢哋需要培植入啲嘢，但問題在於宗教有時佢哋又係覺得。 教義 有時候突然之間好潔淨起嚟，好清靜起嚟，覺得唔可以講呢啲嘅，但我而且我覺得 神係唔可以估量嘅，所以我哋係唔可以有占卜嘅。 係，但係有時又好奇怪，又有啲人又可以揾基督教嚟支持翻占星，好似你頭先所講話，東方三博士。哦，你唔俾占星，但係東方三博士係靠占星嚟， 因為呢個 係 一個重點嚟㗎嘛。 你揾到佢，咁唔通你又鬧東方三博士？而且另外更加重要一點就係喺中世紀，即係頭先我哋不斷強調古典占星其實都比較命定啦。係 啊。 其實跟基督教的思想不是很接近的，神主宰住一切 的， 而占星是他其中一個讓他知道他是怎樣控制住我們，所以有些以前是有些占星師覺得，甚至現在有一位我不知道是英國還是美國，但他是古典占星師的，叫 John Frawley， 他寫書的時候他都是很強調一點，就是占星不是迷信，占星是做物主，他可能他不會用太基督教的字眼啦，但係佢講只係做物主，令到我哋知道自己一個生命軌跡的藍圖。佢可以將呢件事神點講神級化咗，即係令佢變得好崇高咯。所以其實係佢哋個關係其實係好幾撲朔迷離。所以呢、這個都引申到一點，我始終覺得就係真正令到古典占星衰微嘅，其實係啟蒙運動，因為佢直情將成個戰場移開咗，就 即 係 直情 我又唔使靠你嘅， 係啊，佢直情將個宗教信仰甚至神秘學嗰樣嘢撥走咗。 我已經唔係同你爭唔爭辯呢啲， 佢就講我觀察到嘅天文 現象，我唔需要你呢啲嘢。 OK， 但係問題嗱，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啦，咁你。咁如果你自己主觀認為占星究竟係一個客觀嘅觀察，定係一個主觀嘅解讀咧？ 本身你咧嗰個生命嘅時辰出世日子咧， 係啊，客觀 開出嚟嘅係客觀存在嚟，係 啊 係 啊， 開出嚟個星盤嗰個計算都係客觀存在嚟嘅。但係你個人咧，你交俾我個人點樣去解讀俾你聽咧？呢個就係主觀解讀啦。因為啱啱 啱啱 Gabriel 英文名真 係 麻煩。 係啊，啱啱 Gabriel 講嗰個概念啊，就係星盤或者占星呢樣嘢係上帝俾你嘅，即係俾你嘅一個預言。好似我哋出生嘅時候，一定會帶住自己出生時月日嘅呢一個數字咁樣。呢一個係上帝俾我哋嘅。咁然後我哋識得用占星或者星盤嚟到睇嘅咧，就係一個上帝俾我哋嘅預言，去點樣解讀上帝俾我哋嘅數字咯。咁係啊， 即係其實。亦可以話係客觀觀察嚟嘅咯，只不過係 你 嘅，你 識唔識解讀？ 你主觀地去認唔認識呢樣嘢啫，可唔可以咁樣講？ 或者我如果 呢個主觀解讀好貴嘅， 係咯幾千蚊嘅有啲收，但係如果頭先你講嗰啲大概可能係理念上嘅解釋，我如果就於佢實踐嘅解釋嚟講，我會。你可能會覺得我咁樣講其實係比較膚淺，但我覺得如果呢件事冇效嘅話，佢唔會一路流傳到而家。尤其是更加是就是說即是剛才我們麥克都有講到一個趣聞，就是但丁，大家都知道但丁，就是意大利那位應該是最偉，就是歐洲最偉大的幾位作家之一，他曾經他那個神曲裡面地獄篇，我記得是他將中世紀最偉大的一個占星師波拿提Bonatti 擺了進去地獄裡面第八層的第四圈，就因為他用占星學用得太厲害 了。哦，不過神曲好像都是基於基督教的概念寫出來的， 是啊，但問題這個就很奇怪，他不是說他是神棍騙人，而是說他用這件事用得太厲害，所以我要將他扔下去這個位置， 因為他解讀得太多上帝的語言， 其實 所以就好像我們這個可以說回最近的時事，就是人們說李天明罵馮敬恩那件事其實是無厘頭的嘛，他哪是大話精呢，佢泄密就因為佢講咗真話，所以先成為先構成個泄密，係咯。如果佢係講大話嘅，咁唔緊要喎，你都係亂噏嘅啫嘛。波拿提都係呢，我覺得呢個例子都係唔係因為佢亂講嘢，所以但丁要咁樣對佢，因為佢講咗真話。 哦，所以係因為有翻咁曬嘅地位，所以就要落地獄。 需要你落地獄， 落地獄啊！ 落地獄都要好，即係 有翻咁 曬 地，係有地位先。係你嗰個個落咗地獄係咪？係不過但係如果。如果你哋兩個都學，雖然學嘅占星就唔同啦，咁即係其實你哋會係相信，即係其實係究竟你係相信個星會影響到人啦，定係其實背後仲有其他嘢咧？你哋如果喺你哋主觀，即係頭先講嘅，有啲人認為可能上帝啦咁嗰啲，喺你哋自己會點睇？ 我會覺得係背後。 背後。 因為如果你真係而家好認真咁問我，我其實都唔會，我自己都會覺得嚇。火星一定代表血液，一定是代表金屬的東西，其實真的很昂居的， 是的， 但問題所以我經常會覺得是不是那個星星影響到，即是不是那個星星走到這個位置所以影響這件事， 是 而是那個星星走到這個位置這件事就會發生， 嗯， 所以背後其實可能牽涉到一個更加大的機制在裡面，但我們就是看到星星這個位 置，即是因果律，所謂的 是的，所以但背後可能是因果，可能我們東方人會覺得是因果，可能有些人是代表上帝，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解釋不到，但起碼就是你知道他每去到這個位置總是有相應的事情發生了，而你是觀察得到，所以我就是這樣看比較實用一點。 你將占星當作學問的話，它就是一個參考，你將占星當作迷信的話，它就是一個神棍。 不過當然呢，其實如果你說迷信呢，我自己這樣看，或者因為我不識占星，或者其實應該大部分命理的我都不識，不過我會這樣看，其實科學都有迷信的，當你很相信科學的結果是必然的時候，這個就是迷信，即係例如你 有冇科學棍？ 有，梗係有啦。即係例如你相信 曹王威，即刻諗起。 最舉個例，即係好似好多理論咧，因為你實驗不足，或者你裡面有啲嘢你觀察唔到，因為其實而家所謂科學嘅數據係基於我哋觀察到嘅嘢，即係叫數據啫。但係有啲不可抗嘅力，即係例如成日講牛頓嘅力學啊，或者相對論啊呢啲，因為你之前有人。放嘅呢套理論落去，係咪可以 apply 到宇宙間所有事？我哋唔知噶，但係亦有部分人係相信於呢樣嘢，就係、是、我、可以解釋曬世上一切，但係解釋唔到嗰啲佢哋就當唔純粹係當唔存在，咁咪呢個咪 先 係啊？呢個咪就係迷信咯，即係好似就算你霍金都會推翻自己嘅黑洞理論㗎，就最呢個就叫做科學精神嘅。但係如果你迷信於嗰樣嘢可以解釋一切，咪就係迷信咯。 係好簡單，你好迷信你用緊嘅牙膏真係幫到你睇牙 嘅。係啊，其實可能 同埋其實係刷嗰個行為先係。 有啲人迷信佢話唔知免費加多30%係真係免費咯。 係啊，咪即係道理就係話，當你嗰樣嘢你做咗 A 嗰樣嘢會到咗 A 個結果，咁你做十次 A 又有 A 個結果，所以你就相信 A 同 A 個結果有關係啊嘛。但係其實有陣時候未必有關係㗎。 其實 B、C、D 都做到 A 嘅結果。 係啦，係啊，有陣時係咁樣㗎嘛，其實。所以其實雖然今日我哋講占星就講到，雖然都係一啲好表面嘅嘢，即係未必 基礎啲 基礎啦，就未必，因為我唔識啊嘛。如果你講深啲， 因為我都冇基礎喺度。 係因為太深，我亦都唔會識啦。咁即係其實不過都講咗好多，其實關於占星嘅背景啦，同埋一啲源流啦，或者佢嘅應用上係原理咯。咁如果有機會就即係當然你又再學深啲啦，可以啊。啊，或者 Gabriel 佢遲啲有機會學，其實而家你學古典占星，但聽聞你又話諗住學印度占星啊嘛，係嘛？ 但後屘就因為中個老師嗰方面，即係佢嗰邊啲即係時間方面難夾，所以。而且呢個其實都可以講翻就係其實古典占星同印度占星好多嘢都交集咗，所以我覺得可能咪就係先後問題咯。可能學咗古典占星之後有機會再 係啦。如果你有再學到啲新嘢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咯。係啊，喂，其實我知道你仲有好多嘢分享嘅。呢個人真係好多嘢講，其實講十集八集都得嘅。 收禮。 係啦，咁我哋遲啲再上嚟傾過啦，好嘛？ 多謝各位， 多謝曬。今集就到呢度先，拜拜。 拜。